你好，我是李月。上节课啊，我们一起学习了如何使用锁来保护共享资源。那你也了解到，使用锁呢，它是有一定性能损失的，并且如果是发生了过多的锁等待，那将会非常的影响程序的性能。在一些特定的情况下，我们可以使用硬件同步源语来替代锁，可以保证和锁一样的数据安全性，那同时具有更好的性能。在今年的 NSDI 上。这个 NSDI 它是一个国际上比较著名的网络系统设计方向的学术会议。那伯克利大学它发表了一篇论文，那这个论文的标题是 Conflow Distributed Monitoring and Diagnosis Stack for High-Speed Networks。那这个论文中啊，它提到的这个 Conflow 也是一个类似于消息队列的流式数据存储。那它的吞吐量啊，号称是 Kafka 的4倍到10倍。对于这个实验结论啊，我个人不是很认同，因为它设计的这个实验条件啊，对 Kafka 不太公平。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什么呢？Conflow 它的这个设计思路的确是一个创新，并且呢，实际上它的性能也非常非常的好。Conflow 它是怎么能做到这么高的吞吐量的呢？这里边啊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创新设计，就是它用硬件同步的源语来代替锁，在一个日志上，这里边的日志啊，你可以理解为消息队列里边的一个队列或者是分区。保证严格顺序的前提下，它实现了多线程的并发写入。那今天呢，我们就来学习一下如何使用硬件同步的源语来替代锁。为什么说硬件同步源语可以替代锁呢？那你要理解这个问题，你首先要知道什么是硬件同步源语。那硬件同步源语呢，它是由计算机的硬件提供的一组原子操作。我们比较常用的源语呢，主要是 compare and swap and fetch and add 这两种。CS compare and swap。它字面的意思就是先比较再交换。我在文稿中呢给出了 CS 实现的伪代码。这个 CS 它输入的参数啊一共有三个，那这三个参数呢，它分别是 p 要改变的这个变量的指针，那么还有呢两个参数，一个是 old，一个是 new，那就是分别对应了一个旧值和新值。那它的返回结果呢是一个布尔值，那么这个布尔值呢它标识了这个赋值操作呢是否成功了。那通过这个伪代码，你就可以看出 CS 源语它的逻辑是非常简单的。它其实呢就是先比较一下变量 p，那它当前的值是不是等于 old？如果等于呢，就把变量 p 赋值成 new，那并返回 true。如果说呢这个 p 的值不等于 old，那就什么都不做，然后返回 false。这个呢是 CS 源语它的语义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们看一下 fetch and add 这个源语。FAA 源语它的语义就是先获取变量 p 当前的值 value。然后呢，给这个变量的 p 呢增加一个 int 的这个值，最后呢返回变量 p 之前的那个 value。那讲到这儿，估计你就会问了，说这不就是很简单的两段逻辑吗？这两个源语它到底有什么特殊的呢？上面这两段伪代码，如果说我们用任何一种编程语言来实现，那你是肯定没有办法保证它的原子性的。那而源语它的特殊之处就是，它们都是由计算机硬件。具体来说呢，就是由 CPU 来提供的实现，那它可以保证这个操作的原子性。我们知道啊，原子操作呢，它具有不可分割的特性，那也就不存在并发的问题。所以啊，在某些情况下，源语呢，它是可以用来替代锁，实现一些既安全又高效的并发的操作。CS 和 FAA 这两种源语，它在各种的编程语言里边都有相应的实现，那你可以直接来使用。无论你是使用哪种编程语言，它底层使用的都是相同的系统调用，所以说呢，效果也是一样的。接下来呢，还是拿我们熟悉的账户服务来举例说明一下。那我们看一下这个 CS 源语它是怎么来替代锁，实现同样的安全性的。假设我们有一个共享的变量 balance，那它里面呢保存的是当前账户的余额，然后呢，我们模拟多个线程并发的给 balance 这个账户转账。那看一下如何使用 CS 源语来保证这个数据的安全性。首先啊，我在文稿中给出了一个使用锁来实现的这个转账服务。那示例代码呢，用的是 Go 语言来编写。在这个例子里边啊，我们让账户的初始值为零，然后呢，启动多个携程并发的来执行1万次转账。那每次往账户里边呢转入1元，也就是说每次我们都把 balance 加一。全部转账执行完成之后呢，这个账户中的余额应该正好是1万元。那这个例子里边，如果说你没接触过 Go 语言啊，不了解携程也没关系，你可以简单的把它理解为进程或者线程都可以。在这个例子里，我们只是希望能够通过异步的来并发执行转账，我们并不关心这几种什么程它们之间的那些细微的差别。那这个使用锁的版本，无论你反复执行多少次啊， 每次 balance 的结果都正好是1万元，那这段代码的安全性它就是没有问题的。下面啊，我们在文稿中同样给出了一个使用 CAS 源语实现的版本。这个 CAS 版本的转账服务，它和上面使用锁的版本程序的总体结构是完全一样的。那最主要的区别就是在于异步给账户余额加一这一小块代码的实现，它是不一样的。那在使用锁的版本里边呢，首先需要先获取锁，然后呢，我们变更账户的值，最后呢，释放锁，完成一次转账。那我们可以看一下使用 CAS 源语它是怎么实现的。首先啊，它用 for 循环做了一个没有退出条件的死循环。那在这个循环的内部啊，它会反复的调用 CAS 源语来尝试给这个账户的余额加一。首先呢，它会先获得当前账户的余额，把它暂存到一个叫 old 的变量里面，然后呢，再计算转账之后的余额，也就是 old 加一啊，把它保存在变量 new 里边。最后呢，调用 CAS 源语来尝试给这个变量 balance 赋值。我们刚刚讲过啊，CAS 源语它的赋值操作是有前置条件的。那只有变量 balance 它的值等于 old 的时候，才会把 balance 的值赋为 new。那我们在 for 循环里边执行这三条语句，在并发的环境中，这里边可能会有两种情况。那第一种情况就是，当我们执行到第三条 CAS 源语的时候，那没有其他的线程同时改变了这个账户的余额。那这个时候呢，我们是可以安全的变更账户余额的。这种情况下，执行这个 CAS 源语返回的值呢，它一定是 true，那转账成功就可以成功的退出循环了。并且啊，CAS 这条语句啊，它是一个原子操作，赋值的安全性它是可以得到保证的。另外一种情况，那就是在这个过程中有其他的线程改变了账户余额，这个时候如果再更新数据，那它是无法保证数据安全的，所以呢，不能再进行赋值。那执行这个 CAS 源语的时候，它由于无法通过这个比较的步骤，所以说呢，它不会执行赋值操作。那本次尝试转账失败，当前的线程呢没有对账户的余额做任何的改变。那由于返回的值呢是 false，那它不会退出循环，所以呢它会继续的反复重试，直到转账成功再退出这个循环。这样每一次转账操作，我们都可以通过若干次的重试，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。完成这个并发的转账操作。其实对于这个例子啊，还有一个更简单、性能更好的方式，那就是直接使用 FAA 源语，就是这个 fetch and add。FAA 源语它的操作是获取变量当前的值，然后把它做一个加法，并且保证这个操作的原子性。那一行代码其实就搞定了。看到这儿啊，你可能会想，那这个 CS 源语它还有什么意义呢？那在我们这个例子里边啊，肯定是使用 FAA 源语它更合适。但是我们上面介绍的这种使用 CAS 源语的方法，它的适用范围呢更加广泛一些，类似于这样的逻辑：先读取数据，然后做计算，最后更新数据。那无论这个计算的逻辑它是什么样的，那我都可以使用 CAS 源语来保护数据安全。但是对于 FAA 源语来说，这个计算的逻辑它只能局限于是简单的加法或者减法。所以啊，我们上面讲的这种使用 CAS 源语的方法，它并不是没有意义的。另外，你需要知道的是，这种使用 CAS 源语来反复重试赋值的方法，它其实是比较耗费 CPU 资源的。因为我们在这个 for 循环里边啊，如果说赋值不成功，它是会立即进入下一次循环，这个中间是没有等待的。如果线程之间的碰撞非常频繁，经常性的发生这种反复的重试，那这个重试的线程呢，会大量的占用 CPU 的时间。那随之而来呢，系统的整体性能就会严重的下降。缓解这个问题的一个方法呢，就是使用 yield。大部分编程语言呢，它都支持 yield 这个系统调用。yield 它的作用就是告诉操作系统，让出当前线程占用的 CPU 给其他线程来使用。那每次循环结束之前调用一下 yield 的方法，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少 CPU 的利用率，缓解这个问题。那你也可以在每次循环结束之后呢，都 sleep 一小段时间。但是这样做的代价就是性能也会严重的下降，所以这种方法它只适合于线程之间碰撞不太频繁，也就是说绝大部分情况下执行 CAS 源语它都不需要重试这样的场景。好，照例呢对今天的课程做一个小结。这节课啊我们一起学习了 CAS 和 FAA 这两个源语，那这些源语它是由 CPU 提供的原子操作。 在并发的环境里边呢，单独使用这些源于，你是不需要担心数据安全性问题的。那在特定的场景里边 ，CAS 源语它是可以替代锁，在保证安全性的同时，提供比锁更好的性能。接下来，我们用转账服务的这个例子，分别给大家演示了 CAS 和 FAA 这两个源语，它是如何来替代锁使用的。那对于类似这种先读取数据，然后做计算，最后再更新数据这样的业务逻辑，可以使用 CAS 源语加上反复重试的方法来保证数据的安全。那前提就是线程之间它的碰撞不能太频繁，否则太多的重试操作会消耗大量的 CPU 资源，这样就反而得不偿失了。这节课的课后作业啊，依然需要你去动手来写代码。你需要把我们这节课中讲到的账户服务的这个例子，用你最熟悉的语言，用锁、CAS、FAA 这三种方法都完整的实现一遍。那每种实现呢，都要求是完整的、可以执行的程序。因为啊，对于并发和数据安全的这块，你不仅仅是要明白原理，还要熟悉相关的 API，会正确的使用，这个呢是非常重要的。为什么这么说啊？在这部分写出的 bug 都是非常诡异、不好重现，并且非常难调试的。你会发现啊，你的数据啊，一会儿是对的，一会儿又错了，或者说呢，在你开发的电脑上什么都是对的。而部署到服务器上呢，又错了，等等这些情况，所以啊，你需要熟练的掌握，一次性的写出正确的代码，这样呢，会帮你省出非常非常多的找 bug 的时间。验证作业是否正确的方法就是你反复多次的执行你这个程序，那应该每次打印的结果都正好是10000元。欢迎你把代码上传到 GitHub 上，然后呢，在评论区给出访问的链接。如果说你有任何的问题，也可以在评论区留言与我交流。感谢你的聆听，如果你觉得这篇文章对你有一些启发，也欢迎。